中，我们相约老地方，等到释怀所有悲伤，等到体谅世事无常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

从不小心掀开了时光的典故，第十是睁开眼就已黄昏迟暮，寒星三两落在远远处，地球是海蓝是渐进凌晨是渐露，却不见你在梦醒之处，第八是回家的路途绕了几次远路，像电台的老情歌循环着音符，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，虽回不到过去也回不到当初，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，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，其实看一场一群人的演出，荧光蔓延却看不清楚，第六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书，一个人拼岁月拼图，第五是骑单车过陌生的马路，在拥挤的人海中踌躇，第四是给空白的纸上画上五线谱，每一行都好像是世界的遗嘱，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，回不到过去也回不到当初，愿你半生漂浮此生能有归宿，愿你风雨落幕能有人免你孤苦，愿你风尘仆仆深情不被辜负，虽回不到过去也回三是假装很成熟，假装很忙碌，假装擅长一个人独处，第二是穿过万家灯火无数，却无一人等我在归途，第一是收到远方一只家书，说照顾自己累了别人却不哭。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，洗漱系统准备完毕。 知道了。 FM98.2，是否需要播放 FM98.2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98.2全屏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，听听看，你够年轻吗？ 悄悄地来过，他